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助理兼亚太地区局长徐浩良及其一行12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